好啦，星期二得到，今日系几多号啊？今日系 1月16号。 一月十六号，嗱出街就系1月17号。 今日啦，嗱两大热门嘅候选人啊，都批准辞咗职啦。 批准辞职， 但系一个就连随宣布参选， 系另一个就唔参选住， 系啊，仲要等几日，谂下先 ，hold 住先。 系啦，咁我哋其实今日最主要重点都系讲呢个啦，第一次，咁啊。 即系时事，你如果唔讲特首选举，唔讲嗰个叫做财爷嗰个叫做任命， 系啦， 啊， 破男人的浪漫，呢个破烂法，豆腐破烂法，出街应该系听日嘅1月17号，今日1月16号，啱啱呢啲最新消息啦，咁原班人马 Tony 大肥 雕拔 雕拔 系啦，咁我哋所讲嘅嘢，多啲 subscribe 我哋嘅频道，因为咧，我哋咧距离咧10000仲争2100几， 2100几， 系啦，啊，又进步咗大步啦，但系咧就系帮下手啊，咁啊 subscribe 我哋啊，多啲啊一个带三个，咁啊等我哋嘅听众层面更加高， 更加多，其实都几阔下喎，我后屘我发觉吓，有一个咧就做补习嘅。 我有两个， 佢开补习社， 我有两个系。 咁佢咧嗰个，佢可能就系同一个揾你，因佢又好似话又揾你，跟住仲有一个，佢咧就太太系护士长嚟嘅， 咁唔系啦， 咁都系我哋听众嚟，原来两夫妇都系我哋听众，咁佢屋企人咧就做冻肉嘅，咁啊。我哋 咁唔系同人咯， 唔同人啊！咁有好多即系唔同嗰啲，因为咧而家 Facebook 好多有啲 PM 我哋咧，因为有时我唔记得睇啊嘛，咁而家睇翻咧，原来都有唔少即系嗰种行业性都几多噶 吓。系啊， 咁啊，我哋都尽量即系将嗰个叫做话题广阔啲啦，唔好话净系局限喺时事啊，好似你啲节目成日闹人啊吓。 冇啊， 咁 我哋唯一一个好处就系我哋冇私怨嘅，真系。 喂，咁咪喂，你唔啱啊，咁咪闹两句咯，系嘛？唔啱嘅咪赞下咯。 啲网友成日都话：，哎呀，冇大肥咧就冇咁多粗口啦。其实我粗口唔及你，其实你讲嘅比率，不过你个人咧把声系比较温柔啲啫。你粗口劲过我。 我哋一向都以温和见称啊。 驰名网台界。 冇错啦，因为我哋嗰个形象就系温和咁，所以我哋嗰、那个。即系点讲咧，人哋就唔会觉得我讲粗口噶嘛。 系咯，即系我哋呢啲真系惨啦，粗声粗气。 啊，形象问题啦。 系啊，冇错。 下次着燕尾服，踢司徒 做节目系咪？ 咁咧，系啦，咁 感受到气氛，见到样 相，所以咧，人哋就唔会觉得你粗鲁噶啦。啊，咁啦，我哋咧嗱，即系呢个叫做咧时事啊，特首选举。咁啊，今日咧叫做同时咧就俾咗两个司长辞职啦。 系啊， 哦。上一次咧，呢、這个叫做财爷辞职咧吓，咁啊梁振英出嚟讲，哎呀呢、這个即系对政府构成好大压力啊！而家辞埋个林郑， 唔系应该政府应该冧噶咯？ 正常嚟讲，应该呢栋嘢执笠啦，系嘛？唔执笠都要好似搵执大利封一封佢啦。 系啦， 呢栋嘢点继续落去啊？ 唔系即系好似亚视嘅嗰阵时咁咯，搞到 系格勒底毛，可有可无。喂，原来呢两个司长冇够用啊，吓、啊！辞唔辞职都求捻期啦，系咪先？吓，喂，财爷嗰阵时候你讲呢番说话，到而家两个辞晒，原来呢个林郑月娥真系格勒底毛嚟噶， 梗系唔系啦， 睇又得，唔睇又得， 富富得正啊嘛，啊，本身就冇呢、這个数学题嚟嘅， 数学可以啫，人唔得噶嘛，一档嘢，喂。掹咗只脚落嚟，得翻一只脚，喂，好似飞机咁样，喂，冇咗一只翼，另外一只翼，诶，唔好买啦，而家 唔系咁讲， 可唔可以叫做 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唔系，你记唔记得推理题就咁噶嘛？ 系 一张台有四只角，斩咗一只有几多只，变咗几多只角啊？ 哦，六只咯， 五只啊，咁所以咧，可能咧斩咁啲咧。可能仲好噶， 啲越嚟啲脚啲角越嚟越多系嘛？ 唔系，因为咁样嘅， 即系变八边形系嘛？ 佢两个咧就本身系阻住下低嗰啲司局长做嘢，咁你冇咗一个，咁啊得翻一个阻住，咁咧就变咗做啲嘢咪唔生唔死咯。一两个阻住嘅都冇咗啦，咁咪畅顺啦。 咩事？掹咗佢啊？ 咁好似爆血管咁咯。 系啦， 原来而家通波仔通咗呢两个淤血出嚟系嘛？ 系啦， 唉，原来咁，香港政府。 所以点解 通咗两条淤血即刻通翻晒系嘛？ 系啦，冇错。 唔系，但系咁啊，通咗波仔之后咧，塞翻个汤房波入去。 系大镬，呢个仲大镬呢个。 都唔系嘅，咁你要揾钱都要揾埋呢半年嘅 咯。嗰啲溶血，嗰啲溶血剂 冇错啦。你话乜人哋就系你两个阻住啊？虽然嗰两个都唔系好嘢噶啦，但系肯定咧就唔系佢哋揾钱嗰，即系同阿梁振英夹粉揾钱嗰班人。而家就升啲揾钱嗰班人上嚟帮佢揾钱，揾埋呢半年钱。 我觉得咧，我初初咧都觉得吓，唔应该咁做。但系我而家睇翻呢个汤房帮佢往绩咧，越睇佢越胜任啊！ 辉煌系咪啊？ 直情辉煌啦！佢炒卖旧楼系咪？一年来已经系赚咗成千万啦，系咪？喂，外汇基金揾佢搞啦，揾佢打理咪得啦。你啲咁嘅我其实都讲咗两年噶啦， 攞命跟 金管局嗰班废物 可以执得噶啦， 炒柒晒佢啦！你有四层写字楼喺国金，做捻就俾人哋算够数啦，系咪？ 系啦， 喂。一层两万几尺，二百几蚊尺，五百万租一层，四层两千万租，一年两亿四，系咪？喂，收翻两亿四，仲有你班伙计全捻部都系佣员嚟嘅，炒够晒你又悭翻几千 元。其实冇翻同唔翻都冇所谓。 系咯，喂，请你哋翻嚟，望谂住联系汇率，望住个欧，唔使搵几千万人工嚟望谂住个欧啊。 系啦， 一个劏房波顶晒佢哋咁多个吓，劏房波可以攞外汇基金嚟买楼，嚟落钉收旧楼，跟住咧去圈地圈农田， 去囤地 囤地。喂，好快可以帮香港政府咧咁样嘅嗰个叫做财技咧，政府嘅三万亿好快变十万亿。系咪？咁我觉得咧，佢应该继续做落去，胜任，系嘛？ 我咁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都系做多六个月啫。 唔系嘅，即系如果佢嗰个叫做咧，嗰、那个战绩咁辉煌、咁彪炳咧，其实应该下一任特首咧，无论如何都要俾佢继续做落去，做到佢死为止。 咁其实都好快，可能唔使得下一任嘅 吓。 啊，仇家咁多，系好难讲。 系喺任内殉职系嘛？ 系啦， 即系做到死嗰日，可能今日后日。 感觉期， 感觉期。咁如果司长喺任内逝世咧，系咪撞得好远咧？ 哎呀，真系唔知道、 啊。好远，好似净系俾啲 差佬 啊，纪律部队咯。 系啊，不过唔紧要，而家香港政府冇程序公义，你中意点都得噶啦。 哦， 系咪啊？ 咁留起两个位俾个老婆啦， 系啊，呢个一定啊， 系嘛？咁悭翻一笔啦，悭翻一笔咩啊？去补福山嗰啲钱啊！ 哇！ 嗱，咁我哋睇翻咧，呢个就汤房波咧，任内嗰、那个战绩系十分之辉煌啦。其实佢做财政司咧，真系其实好过胡苏贞，我觉得 应该系啊。 胡苏贞你都唔系好识做， 系啊，守财奴， 守财奴系嘛？你又唔识得创富，系咪 啦？ 唔识得去搲银，唔识得去转型啊！系咪？咁啊，跟住另外揾到个张建宗做呢个叫做政务司咧， 系 咪？咁啊，呢个咧亦都咧政即系点讲啊？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水鬼升城王。你见呢几年咧，嗰啲水鬼不断咁升嘅， 系 啦，每一个城王都由水鬼升上嚟嘅。 即系谂下早几年前，当呢个唐唐唔做嗰阵时，揾呢个林公公做，而家已经系嗌到牙痛咁声，但系依家一山还有一山高。 一山还有一山低，系嘛？强中自有强中手，系嘛？ 不过唔系，咁啊，即系话四个候选人好明朗噶咯， 好明朗 吓。咁、啊、你有啲网友质疑你，你话林郑都入唔到闸， 系啊， 啊，咁点解啫？ 而家佢参选啫嘛， 系都系入唔到闸， 系咪？ 冇错冇错，一百五十票够票啦咩？ 唔系。150票，而家咧你有其实白发魔女琴日嗰番说话咧，我觉得就系中央嘅意思啦。四个一齐俾你入去选，好大机会赢嗰个特首都可能都系600票多啲，甚至乎冇人够600票，咁咪流选，要选多镬啦。 就算够啊，少过689你都大镬啦。 一定少过689啦，因为你嗰个争议咁大啦，有两个咧，即系我哋可以讲嗰个叫做咧。大家个跑法系相似嘅，即系好似讲马啫嘛，两只放头马，咁啊斗烧咯，一定输鸠硬 嘅。系啊， 你一个林郑，一个胡苏贞，两个咧有好多共通点，都系港英余业，系嘛，公务员，同埋大家都系香港冇根， 冇买楼喺香港，啊胡苏登都系嘅，冇买楼。咁你本身你系鬼佬，你喺美国生活啦。 本身系曾经攞过美国籍，听讲 本身系美国，系啊，佢喺美国住噶嘛，移咗埋喺美国住，仲做埋喺嗰度唔知做嘢噶嘛。 系做嘢，但系有冇国籍就唔清楚。 啊，我唔知啦。咁翻咗嚟香港做公务员，又做肥棒嘅秘书开始啦吓，跟住就一路做海关啊，跟住做财爷啊咁样。咁但係呢，你喺香港搵咁高人工一个月，你都唔喺香港置业，你对香港都冇乜归属感喎。呢个第一啦，第二林郑仲衰，你自己声称做咗三十几年公务员，楼都唔喺香港买一层，衰啲呀，买层龙盘苑啦，係咪呀，唔叫你买太古城啦，居屋你都买返层啦，冇。系咪？ 咁居屋佢唔合资格嘅， 二手居屋啊！ 哦，二手啊， 系嘛？你可以买康山花园噶嘛？买大买间啦，系咪啊？ 系啦，支持香港政府买居屋，康山对住太古城， 是但都起码买翻啲啊！乜嘢都冇，净喺伦敦买楼，一听到人哋觉得批评佢喺伦敦置业，嗱嗱声买伦敦层楼， 买中山 就去买中山，跟住就将老公同埋两个仔咧就送去大陆， 一个啫。 送晒去嘛？ 系，仲有一个仲喺英国读紧书。 哦，咁样嘅咩？因为当时咧，这个讲紧2012年，林郑月娥啊，提起佢喺伦敦嘅老公啊，哇，笑到好似初恋咁甜。 系啊，家庭团聚啊嘛，佢唔捞嘅时候。 佢嗰阵时话，佢其实特登咧系申请去伦敦嘅，点解咧？ 陪仔女。 陪仔女嘛，用公帑俾你陪仔女嘅，原来吓、啊、香港嘅政府原来系做俾你做啲咁嘅嘢嘅， 都几慷慨啊！ 香港政府慷慨 系咯， 系嘛系啊！ 咁、哦、我哋香港政府有眼光啊，培养佢做未来失败嘅特首。 我都系重申嗰句啦，林郑月娥系冇机会，因为咧而家呢个局报出嚟咧，系一个太明显嘅局，话俾人知林郑月娥得到中央祝福，你胡苏贞35日辞职，人哋4日就批啦，系咪？所有嘅。叫做689黨羽，西環嘅黨羽全部都一面倒支持林鄭月娥。 有啲仲要係成哥嘅人都走去支持喎、 哦。嗰、那個係咪真係支持就唔知道，但係呢呢、這個局係有得係明顯得有啲唔合常理。因為上面講咗要有一個要今次會有希望係一個有競爭嘅選舉，公平競爭嘅選舉。你咁樣好明顯就係唔公平競爭啦，係咪先？ 哦、其实呢中央是有预算的，他特登不批给这个曾俊华，是其实是保护他，不想你这么早一早放我出来，就个个是这样矛头指着你，到你这个林郑出来了，条线拉开了，这样呢就变成了他是最大，即是表面上排名他最高啊！而家，因为成个西环先，即系我同李佳唔系咁谂啦。成个西环加民建联、工联会冧片落佢度，咁佢成个众矢之的。跟住叶刘咧，就将对胡苏贞啊，即系我哋都系何志光啲老友啊，照砌啫。胡国兴加埋呢个曾财爷，三个矛头就直指佢，就三个对一个，咁咧就将佢。怼冧为止，呢个可能是中央部嘅讲。 喂，大佬，唔好用埋呢啲咁嘅何志光时代佬啦，真系、 啊。我最近听佢讲嘢学到嘢啊嘛。 大佬，佢嗰啲真系赶客噶。 唔系，其实真系有可能嘅，因为点解要等到咁啫？因为你中央批嗰、那个，如果习近平又唔会咁明显，亦都嗰阵时亦都未肯定究竟林郑系咪出现嘅时候，佢系咁拖嚟，可能。真系有咁嘅原因嘅。 嗱，我咧就调翻转头啦，因为头先我同刁拔食饭嘅时候咧，咁大家其实咧睇法好一致。我觉得今次咧系绝对系一个1956年嘅翻版，叫做咧引蛇出洞，大明大放。而家西环党 出晒嚟， 压晒落去呢个 林 郑月娥度。基本上咧，我可以话俾你听咧，上面猛嘅都可以派一个人。只要够8岁得啦，6岁可能识唔到咁多汉字，8岁到啦， 集低啲， 集低晒啲名，边捻个支持林郑月娥，到时就成为一个清算目标或者清洗对象。我觉得今次绝对系一个引蛇出洞嘅阳谋，而系属于习近平嘅阳谋。点解呢？你换得梁振英， 不可能俾我真係好堅持嘅，換得梁振英就 唔可以俾林鄭， 冇可能俾林鄭去選，呢個第一點。第二點，而家中央做到咁大細超，好似擺到明要扶你林鄭上去，之前講嘅嘢咪即係刮自己。而家老實講啊，習近平唔會俾你行翻之前嗰套嘅。上幾年俾你老懵懂點撚咗呢個梁振英，唉好撚掂啊，係咁 sell 搭一程飛機係咁狂 sell。 唔係啊，你而家亦都睇到㗎，老懵懂都冇聲氣啊。 佢事實係唔得啊嘛。 係 啊， 有佢咪攬完兩嘢咯。 吓揽完两嘢啫，速话水更要啊，男人啊，但系实际上冇真系挺你嘅，系嘛？我都唔觉得，何况你睇下寻日嗰四位仁兄做啲咩，你就知道啦。第一点，即系学佢咁讲。第一点，林郑未同陈志思唔系行山，系郊游咋，连人都够唔够胆见？你睇下。胡苏伯伯啊，胡苏叔叔啦，佢男人的浪漫。上次你话我唔知豆腐火腩饭几钱，我寻晚就食俾你。 班快 吓，仲有你见唔见得？诶，粟米饭啊，而家佢知道50万，仲唔系50蚊？仲有一样嘢，就系喺佢隔篱嗰个咧，系比较年纪大嘅，即系我俗称阿爷，即系阿爷企喺佢隔篱嗰张相啊，即系阿爷支持啦嘛。人哋张相都话咗俾你听，你睇林郑就唔同啦。唔系叶柳就唔同啦，就走去平石村揾高佬剪头发，捍卫佢基本上嘅发型，系咪？胡国兴就同阿伍健影张相喺球场嗰度，嗰张相啊根本上好似电脑 key 落去一样，系咪造假？所以咧，我自己睇啊，今日啦，朝头早晨报嗰四张嘢咧，就都系胡苏曾，因为有阿爷支持，隔篱有个啦，系咪？即系做咗俾你睇。 嗱，咁我哋咧就當然你依個係比較穿作婦女啲嘅，但係我哋咧 呢係咪叫淚河之光 style 啊？ 是啦， 冇錯。 嗱，我哋咧，因為我哋嗰個從來都係咧以自己嘅即係獨立嘅思考，加埋咧嗰個歷史往績咧，就去作一個判斷，就係、是、覺得你呢個 林鄭我都覺得冇機會係真嘅。 即係我覺得佢係我到而家呢一分鐘都覺得林鄭月娥入唔到閘。到选举系冇佢份， 因为咧阿爷要 DQ 你，而家唔使做任何嘢， 乜都唔使做噶。到你辞职落，咪由得你辞咯。 到你一话要百五票嘅时候，我就禁制，唔能够选佢，即系梁振英嗰日仲好地地。 系、啊、 到嗰时候，唔该 出嚟， 出嚟， 唔使讲啦，直情你讲嘢都唔使，你自己病埋得啦。佢唔使宣布啲乜嘢嘅，你梁振英都宣布唔参选，你直情唔使，你唔出嚟咪得咯。 系啊， 系咪？佢净系票就唔俾你，我觉得。而家出边啲人有个讲法话要牺牲叶柳，叶柳系入到闸， 我都系咁谂。 如果 得我买佢输啫， 系啦，佢会输啦， 系我买佢输啫。 因为咧，你叶柳喺度咧，其实而家林郑都系嘅，有喺度咧就衬托起胡苏曾，即系点讲咧？一个系衰，另一个系贱啊，系咪？你系唔会投一个贱人嘅，系咪？ 而家 冇咁好，算啦。 而家香港做乜嘢都系扣分制啦，倒扣啦。佢唔做唔错，你越做你越失分。好似西九呢单嘢，你话你埋到尾咩？我真系唔信。即系阿近可以出嚟讲两句啦。啊，咁真系西九呢单嘢，你而家劈低咗，啊，跟住俾下手自己行去，对阿爷冇好处。全世界都望住你嚟闹，唔系我哋闹，全世界嚟闹。 唔系你迟早简单啫嘛。 阿爷最重要系咩啊？面。乜嘢都系面子工程，而家就系你令到佢冇面， 冇面啊 ！CNN 啊 ，BBC 全部出晒嚟，系嘛？民主歌声献中华啊！咁啊，我哋睇嗰个其实咧同一条脉络睇落嚟嘅，嚟紧咧，梁振英唔俾得你做咧，都唔会俾你林郑做。要而家搞紧大和解嘛？ 系啊， 系咪？ 你睇到你睇我话张晓明一过咗呢关就消失噶啦。 系啊，冇。 第一个时间就拉佢，我讲嘅。 系。 吓， 唔系未必使拉嘅，一二三调咗，唔知去边度。 唔会啦，不过咧唔会直接拉，唔会喺佢喺中联办呢个职。 唔会喺呢度啦， 即系选完之后， 选完之后咧，佢就调职去某啲偏远嘅地方做翻几个月先，唔会即时嘅。刁淡咗，等香港人唔再留意张晓明啦，就话喺上面俾人双规咗，系。我谂嗰个脉络系 都系呢招 嘅，因为咧佢而家因为佢觉得好冇面嘅。如果而家拉鸠你张晓明，系过多几个月，等你喺上面做几个月闲官，跟住先拉你。 啊！而家根本上大陆嘅风好明显啊， 即係習近平其實係話曬事， 係啊， 冇一個人可以 冇噶啦，啲人成日都話江派冇噶啦，而家已經冇江派噶啦， 冇咗， 而家上面得一支旗嘅啫， 係啦， 啊冇旗。 不過呢單，因為呢單嘢而家香港咁做咧，係咪好似嗰啲銀行嗰啲壓力測試咧？就係俾壓力呢啲友逼你咧。咦，林郑仲硬咯，我 系 咪要归边咧？ 系， 咁即系因为你平时咧，你仲可以，你平时仲可以首鼠两端啊嘛。如果当冇嘢嘅时候，哇，咁大压力，哇，快啲归边啦，咁样，咁于是就可以集低啦。 我觉得今次系引蛇出洞嘅机会好大。咁啊，嚟紧我哋集低名得啦，呢班人一定系搞搞佢哋噶啦。 系啊，即系稍微有啲实力嗰啲人，即系有啲实力，上个真系有，即系有啲风吹向嘅。你睇下梁爱诗，你睇下谭慧珠。呢啲有冇出嚟讲啊？ 嗱，从梁爱诗嘅讲话咧，我系判断咧，到时有机会系三个，甚至乎两个，因为咧，甚至乎叶刘都唔会俾入闸，就系两个对选，一个胡国兴对一个胡苏贞。 哇，咁就真系好闷噶咯， 闷噶啦，咁你想点 啊？ 即系咧，嗱，我哋成日都觉得叶刘就想叶刘，点解咧？起码大家都咁捻衰。起码港岛有直补选啦、 啊，起码 系咪啊？你做咗特首，唔通你仲揽住个立法会议员咩？系攞翻个位出嚟，咁啊泛民多一席啦。 咁啊，究竟叫何秀兰？ 何秀兰几时何德何能啊？凭你何秀兰想选？ 系黄之锋够十廿岁噶啦， 今年黄之锋够青啦，可以叫 我话俾你听。 唔系啊，仲有一个 咁好啦，唔公平，我仲只有两席。 系啊， 下次分唔匀啊。 咁啊唔得啦， 你镬大镬。 咁就梗系揾一个攞到22,555票嗰个啦。 哦，热狗啊， 系啊。 哇，热狗啊难搞啲，热狗而家唔抗啊，唔系，热狗而家唔抗争，而家做得咗民协。 系啊， 热血公民协系嘛，咁可能得。 又可能是熱血工黨、啊、或者熱血公民黨， 啊、熱血公民協啦，應該是 係唔好影衰公民黨啦，公民黨都而家都叫做，即係如果喺何志光口中就唔好啦，但係喺我哋口中都仲 OK 嘅，影一張相我幻想過。 喺何志光口中冇邊個好噶啦， 有特朗普好啦。咁我哋講翻啦，而家呢個特首選舉咧，嗱，其實胡蘇貞嗰個叫做嘅競選策略咧，其實都做得唔錯嘅，即係佢個公關做得唔錯。佢系咪一个胜任嘅人咧？唔敢讲，我都其实觉得佢嘅能力都 唔胜任， 都唔系好高噶啦。胡淑珍，你净系睇佢呢十年嚟嗰个财政预算，佢做出嚟一份嘢咧，可能同个公务员性格嘅，其实个个公务员都系咁样。 hea 做， 佢哋就唔系叫 hea 做啊，佢咧系稳阵嘢咧，以保守保住自己嘅位，还令估错，到时皆大欢喜。一定是好的，冇人会闹你的。 不过呢个是传统嚟嘅，就以前英国佬年代咧，好多时都是股有赤字，结果有盈余嘅。 以前嗰个系咪啊？ 夏鼎 泽克城， 泽克城， 泽克城， 夏鼎基都是咁啦。 系，咁啊，即系公务员可能是惯咗咁做法啦。就算曾荫权年代都是咁做的，系嘛？次次估错，跟住又估翻好，跟住咧一公布出嚟，皆大欢喜，大家都开心，系咪？咁但系咧，你做盘数出嚟咧，一定冇长远目标嘅，因为咧你年年都系以一份赤字嘅预算嚟做，系嘛？到公布出嚟，哇，比 赚几百亿， 比预期好多。 但系唔系咁样讲嘅，佢系只不过做财政预算案，你个施政报告俾到几多嘢出嚟，然后跟住你份施政报告俾钱嘅啫嘛。佢想长远都冇用，因为系你个政策，你俾几多佢跟你做 嘛。嗱又要讲啦，近呢几年嚟咧， 佢会计到你嘛？ 近呢几年嚟咧，就胡苏贞嘅站就细过以前嘅。 系 点解咧？ 因为有个六八九， 唔系因为六八九奸啊。施政报告系十月噶嘛，以前。 佢都 褪咗一月，喂，褪咗一月，然之后一齐话施政报告连长言算一齐咨询， 夹仓， 咁啊根本就夹住你， 夹鸠佢， 即系话有咩好嘢就佢六八九食晒，跟住咧就你就只能够跟佢，咁所以你话近呢几年嘅责任咧佢系比较少嘅，但系早年咧就唔系啦，早年嗰啲就曾荫权时代就唔系啦， 系咁啊，即系咧我哋只系咧叫做咧一个咧桂炳雄。一个叶继欢是吗？ 是 一个呢那个噏到口唇边 你讲张子强 不是张子强没那么残忍的嘛，我们讲一个林过云 是吗？一个呢叫林国伟屯门色魔，那你揀哪个？ 赤柱大联盟， 那你揀哪个？唉，屯门色魔算啦，其他喂，起码他不会开枪打爆你的头嘛，是吗？不会肢解你嘛，不会即场会炸器官嘛，唉， 最后揀个屯门色魔啦，脆脆地，即系而家一样啫嘛。四个你话边有边个好得过佢啊？喺一班冇咁衰嘅人之中揀一个咯，一样啫嘛。所以咧，我觉得咧，即系你话胡苏贞系咪好，梗系唔系好啦。我哋都讲咗佢好多衰嘢出嚟啦，系嘛？佢亦都是即系点讲民意如浮云噶。 系啊， 民意佢真系当你臭死噶。 系啊，好简单啫嘛。当时阿长毛喺立法会最喺度反抗抗议佢，跟住咧嗰啲啊啲保安即系行啊长毛，跟住佢话：，时间啱啱好，可以俾时间我饮杯水啦。 啊， 系嘛？即系根本上人哋。去反对你嘅时候，你都唔当嗰啲系民意。 佢唔当系民意噶。 吓，佢觉得诶啱啦，俾我唞啖气。诶、哎，你中意做 show 你做 show 啦咁。即系虽然长毛都系滑咗噶啦，但系你唔能够，你嘅态度唔能够咁样。 唔系，所以咧，反而而家最重视民意嗰个叫叶刘淑仪。 系， 因为咧人哋喺网上屌佢真系睇足，甚至乎我哋经常人身攻击佢都有听嘅。我据我朋友话翻俾我知啦吓，咁我哋咧亦都唔会停止对你人身攻击嘅。 唔系咁呢啲唔系叫睇民意，呢叫小气啫。 唔系，佢即系佢都睇噶嘛，起码。 你唔好讲， 你林郑月娥直情唔捻睬你嘅。 唔系啊，你睇你小气都好啦，但系你知咁多人反对佢嘅时候，佢知道有啲嘢做得，有啲嘢唔做得。 一个人知丑。 系啦，即系你中央嘅命令冇办法唔睇，但系你其他嗰啲嘢，佢都真系留意你。 唔系，佢起码知丑先啦。林郑月娥系唔知丑嘅，你讲佢咩都好啦，佢完全 因为佢啱晒， 佢啱晒噶嘛。 佢觉得佢自己全世界最醒噶嘛。 唉，呢个世界咧有一种人咧，系话俾你听啊，系嗰个病症一模一样嘅，就系咧突然间听到上帝咧叫佢你死啦，你死啦，你死啦，咁佢跳咗落路轨。林郑月娥咪系咯，系嘛？上帝叫佢参选，你有咩证据啊？吓、啊，叫你攞证据出嚟啊，系咪先？ 唔系啊，确认书 吓。 喂、啊，上帝叫你参选，攞份确认书，睇下佢签个名。 做乜啊？你叫上帝做一个神。 喂，大佬，你要选民啊，都要筹几多个签名啊？几多个合格选民嚟咩噶嘛？你而家你选立选呢个特首都要百五个系咪？系咪选委？系咪要签名？系嘛？特首要同你背书、哦，咁你除件衫俾个背脊人睇，系咪就背书先得噶？ 系， 可能有佢真系唔知道、哦，佢好难睇到自己背脊噶、哦。 咁系老公，我长期唔喺身边。 系啊， 唔系啊， 系嘛？等于守生寡。 但又唔系、哦，佢可能佢背脊佢唔敢睇、哦，因为佢背脊都可能俾人督得好多花得好紧要噶咯。 唔紧要，受圣灵感召冇问题嘅。不过呢啲，唉，我头先先至今日晏昼同个仔讲开。即系呢啲所谓天主教徒，呢啲所谓基督徒，好似基督徒邝保罗一样，啊住豪宅，人哋话你地上最积嘅财富，上到天上系唔用得嘅，你只系落地狱嘅啫。而家呢啲所谓天主教徒又好，基督教徒都好，全部都系咁。 佢哋咧到时落到去不涉地狱咧，大家都系一样条理，都系俾人掹出嚟噶啦。吓咁啊！呢、這个叫做咧，林郑好，阿胡苏贞好，阿叶柳好，其实都大家都知道唔系好人啦。 系啦， 咁我哋咧，我哋要睇翻啊，而家嗰个形势咧，我仍然系坚持，即系嗰个叫做胡苏贞系机会系最高嘅，因为你始终咧去到讲民望，上一届咧最后嗰两个礼拜 就系、是、民望赢咗你唐英年， 佢民望高过唐英年，就要求。投晒俾佢，而家林郑嘅民望同胡苏贞都仲争一半啦。 同埋仲有一样嘢，你要攞个七百票好困难嘅，六百九 冇嘅。 你而家林郑要攞七百票有咩可能啫？ 系 你都三百几咯，系咪啊？你泛民三百几，有二百零人，有百几人反对你，你都攞唔到啊！ 系，先话社福界一定唔会投佢啦。 系啊，你有百几，你攞百 哦，未必社福界会有人帮佢拉。嗰、那個叫羅志光， 哦，哇！依、這個港奸嚟喎，羅志光。 但係你拉啫，都係嗰句説話，上次拉咗嘢，今次唔理你啦。同埋仲有，你都話啦，三百幾票，你要攞七百票、五百票，你三百幾票泛民，你唔幫佢拖嘅話，佢實際仲有百零票，點有可能攞得到啊？我就係講嗰句説話，包括而家嗰個叫咩張宇仁啊，上次俾。田北俊啊，醒完佢之后话今次都唔够胆讲公开讲话撑阿林郑啦， 系咪啊？上次田北俊田北俊插完佢之后，佢都话：，哎，胡苏贞咧就对同商界好啲啊，又支持乜乜乜乜乜。咁咧，我哋对林郑咧，佢有能力嘅，但系咧，我就怕佢搞呢啲全民退休保障，我哋都要对佢有保留。你睇人哋讲嘢，虽然表面上系模棱两可，但系实际上都系嗰句话：胡苏贞系我哋商界支持嘅，即系等于嗰个味道啊。所以你攞唔到七百票嘅，你而家你根本上而家呢堆人冇人能够攞到七百票，除咗一个胡苏贞， 系只有胡苏贞可以，因为咧泛民咧，即系你去到最后关头，有机会都啲人咧都唔会话咁抗拒投俾佢嘛。 唔系叶刘一定攞唔到。唔系而家咧，如果咁样搞落去咧，即系有威对胡苏贞有威胁嘅时候，可能即系泛民威又惊起上嚟。跟住呢兩個當選咗，我哋生存唔到噶嘛，分分鐘俾你撳死噶嘛，懟咗佢落去會胡蘇貞先，等你其實唔係支持胡蘇貞啊，係唔想嗰兩個當選咋？ 想嗰兩個當選啫嘛，其實。 咁啊唔係喎，雖然你講嘅啱，但係好有可能招到政策就投曬俾林鄭，咁咪逼死香港市民，咪就可以再嚟一次佔中咯。 招土政策葉寶成咩？ 唉， 葉寶成都而家 唔係喎，而家 打到七彩啦。 而家朱海迪叫人嚟招土政策喎，投八零投八票都唔投胡蘇貞喎。 睇清楚，嗰個係舊年十月講嘅。 哦，舊年十月講， 唔係而家講嘅。 哦， 而家統一咗戰線噶啦，肯定百分百唔開口都係投俾胡蘇貞噶啦。 唔係，而家個問題就係。即係呢啲叫己害雙權取其輕啫嘛，因為你而家懟咗呢兩個上去做咧，隨時翻中成個泛民冇運行嘅。 我同你講咗啦，葉繼歡係嘛，桂炳雄加個林國雲，加多個林國偉，你揀邊個啊？冇辦法， 林國偉啦， 林國偉啦， 係啦。 依次時間到啦，下一節翻嚟再傾。